熊， 这些 有我们捍卫这片浩瀚波澜。敌人的话多艰难，能躲个战上境界火眼，来不及眨眼，一击必杀，只在瞬息之间。感情情愿用滚烫的热血换来安宁的家园，不畏前线，列名字虽然平凡，人民永远纪念，和平是最好的纪念。 时刻守护着那属于我们的碧海蓝天， 爱我的故事由我们谱写， 时刻守护着那属于我们的碧海蓝天， 爱我的故事由我们谱写， 没有谁比我们信念纯粹，人生就懂得什么是绝不后退。生出了海岸线， 开始新的一天。 这部《红海行动》啊，主题曲《红海行动》由主演张译还有黄景瑜、杜江等等一起来演唱哈。在主打喜剧还有合家欢的春节档军事动作题材的《红海行动》完成逆袭，非常漂亮，实景拍摄，视觉有冲击力，两个小时啊，全程紧绷，充满了热血和豪情啊！相信大家已经去电影院一睹为快了。另外，在本周新歌推荐当中，曾经身为中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员啊，他曾经是北京大学的这个学生，后来参加海军亚丁湾护航唯一女陆战队员宋喜，也为影片演唱推广曲《春风的话》。打榜成绩如何？请关注本周周日揭榜专题时段哈。在春节的喜庆氛围当中呢，两部喜剧《唐人街探案二》《捉妖记二》当仁不让成为了种子的选手啊。作为《捉妖记二》的主题曲，五月天的什么歌？在笑过之后追问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答案就在最后一句，我拥有你，你拥有我。捉妖记这部合家欢无疑也开创了新的 IP， 将好莱坞工业水准的动画制作与东方奇幻的故事相融合。 你是否问过自己拥有什么，为了要拥有那些付出什么，追求的人生换来从何时我们都已拥有很多，已不想但是你我一无所有，无聊的话题陪着蓝蓝天空，我们都能对视遥望，我们在绚烂蓝蓝的天空，那一笑扑通通通的心动，多年后我们是否依然是那一个 什么呢？ 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之后，西游记女儿国已经是西游记系列的第三部啊。对于女儿国的想象，大家都受到1986年版本西游记的影响，于是呢，我们听到这首张靓颖和李荣浩演唱的主题曲女儿国，也保留了非常经典的女儿情的片段啊。张靓颖和李荣浩演绎也是一冷一热，唱出了唐僧深入百花深处却无法被女儿国国王温柔美丽打动的故事啊。女儿国的创作者是这几年靠着 OST 逆袭的赵英俊啊，在本周新歌推荐里面由他为电影《南极之恋》创作并且演唱的推广曲《不许离开我》。那接下来我为您选播的是进榜第二周张靓颖为这部影片所演唱的全球推广曲《没离开过》。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曾爱过，也失去过，尝过爱的甜与涩，摆脱命运的捉弄，我知道我要什么。有一份难言的感动，用所有情绪柔和，何必再无谓的思索，这世界有什么好值得。如果没有你，我眺望远方的山峰，却错过

李健的城市之光本周 Top 40排在第九的位置，曾经当过冠军。另外李健还有一首 OST 呢，本周刚刚下榜，拥有六周榜龄最好第十一，这是他和王俊凯为电影解忧杂货店所演唱的宣传曲雾中列车。 那曾是雾中的列车，通往我年少时候，他从此让我一天天孤单，心随他去天边，然后呢，然后啊，然后我就去到天的另一边，火车冒着烟冒着烟，我的爱人也在天边， 创作刘卓的编曲都充满了仙气啊，虚实交错间，仿佛音乐也有了电影主题的魅力啊，解忧忘忧，心生宁静啊。 这不是雾中的列车，当我再次离开时候，归途中不再是少年，再去冒险，然后啊，然后啊，然后没有一个人和我告别，总说在天边，在天边，却不知道天在哪边。努力过，原谅我无法生起火，故乡再见了，我只能路过，原谅我继续飘。 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30位杨思杰面目全非。 如果你不爱我请远离我。 第29位五月天什么歌。 我们在绚烂的战火。 第28位李宇年。 正当这思念为你整个月圆。 第27位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我轻轻的眼，我轻轻的眼，随风拂面，随风拂面。 第26位，王凯，往事流淡。 低头低处，生人万丈。 第25位，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现在不准不要的来看我。 第24位，易烊千玺， 王佳、关晓彤、吴牧野，拥抱你， 拥抱你心中的孤单，投射一道光线。 第23位，徐佳莹，言不由衷。第22位，蔡依林，什么什么。第21位，何洁，破冰。 我的炙热如山茶花怒放，我的热泪会把雪花融化吗？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气温回升，入夜后气温下降较快，明天早晨最低气温在-3度左右，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明天本市上空受西北气流影响，天气以晴为主，风不大，虽然扩散条件一般，但综合来看依然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大型纪录电影《厉害了我的国》在京举行首映典礼，电影导演魏铁等创作团队悉数到场，畅谈创作背后的故事。影片中三位中国梦的铸造者，港珠澳大桥总工程师林明、福建民营企业家陈德启、中建利比亚分公司总经理张作和也在现场分享了他们的热血与激情。厉害了我的国以光影的艺术形式，不仅记录了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一个个超级工程，还展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FAST、 全球最大的海上钻井平台蓝鲸二号、磁悬浮列车研发、 5G 技术等，引领人们走向新时代里程碑般的科研成果。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将于3月4号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一部描述普通华人家庭如何抗争美国政府的纪录片《国宝银行》获最佳纪录长片提名。这部由好莱坞知名导演斯蒂夫·詹姆斯拍摄的纪录片时长只有89分钟，但生动地反映了一个华人家庭耗时多年、花费1000万美元与美国政府对簿公堂的经过。爱奇艺昨天正式在美国递交招股书，招股书显示爱奇艺近3年的净亏损率在大幅下降，2017年总收入是173亿多元，较2016年增长54.6%， 总收入，特别是会员收入、会员规模都在快速增长。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想不到的合作啊，小野丽莎和演员靳东为电影电视剧《恋爱先生》演唱的主题曲《欢喜》啊，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录制，但是听起来还是那么的默契啊。这首歌呢，目前蝉联中国榜 Top 40 的亚军两个星期哈。 续来听听最近的 OST 啊。下面是《琅琊榜之风起长林》的主题曲，由编剧海岩作词，董颖达作曲，黄绮珊所演唱的《清平原》。 长歌起，风转回廊，微微锦绣明堂。忆当年，边城战火，万里冰雪望。人间多邦，月烛门宫墙。铁甲落群英，将盘白首如霜。灼灼堂梯，亘古自在华章。宇宙疯狂，何方？欢浪而归来，战北方，春心春雪万丈江。论豪气何曾怨悲凉，清平世界响。见月明，看层乱叠嶂。寒角金鼓，长吟间解绝平冈。烟絮天涯，携手再无思量。烈酒当饮尽。 这些歌会不会让你瞬间回到曾经追剧的那些瞬间呢？下面这首 OST 是本周 Top 40的黑马，首周排在第12，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不染》，演唱者呢是考明日之子获得流量的毛不易啊。毛不易这个名字呢意为平凡不改变啊，虽说是90后，但是歌词里有着超乎年龄的稳重成熟，娓娓道来，还带有一点生活的哲理，所以呢，大家管毛不易叫做少年李宗盛啊。这个 title 实在是很厉害，毛不易不染。 不愿染是与非，怎料事与愿违，心中的花枯萎，时光它去不回。但愿洗去浮华，掸去一身尘灰。再与你一壶清酒，话一世沉醉。不愿染是与非，怎料事与愿违。 雨不回，回忆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愿只愿余生无悔，随花香远飞。一壶清酒，一身尘春秋，生生灭灭，浮华是非，待花开，只是再醉一回。 我陪你哭过痛 时候， 这首歌呢是本周排在第三，李玮玮影视剧《初遇在光年之外》演唱的片尾曲《光年》。麒麟正在为各位带来中歌榜第一个小时，来听听近期的 OST 啊。张靓颖所属公司特别成立了主打影视市场的这个厂牌，叫做燃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是旗下歌手陈少琪的爱女陈明启啊，这个为网剧《艳骨》所演唱的插曲《花错》，这首歌是本周 Top 40排的第35位啊。 你的荒凉冷漠都被黑夜埋藏，地不老天不荒，我等待更漫长，独惆怅一身红粉衣裳，到底沉迷着谁的发香，苦苦思量你的身影离我多远，敷了眼抹浓妆，泪水凝结成霜，梦醒叹息

和午夜沙滩看不清你远行的船，人烟浩荡不知去向，射入心脏往事流淡，迷途漫漫何日之帆，没有江声的月光，没边境的闯荡，连根拔起的英雄誓言被灰烬掩藏，你的眼像深夜的海洋，沉默为我领航，低头顶住深渊万丈，挥出红拳没有方向，卷土重来吧，杀出滔天巨浪，看不清你远行的船，人烟浩荡不知去向，射入心脏往事流淡，迷途漫漫何日之帆，没有江声的月光，没边境的闯荡，连根拔起的故乡，英雄誓言被灰烬掩藏，你的眼像深夜的海洋，沉默为我领航，低头顶住深渊万丈，挥出空拳没有方向，卷土重来吧，杀出滔天巨浪，你的眼像深夜的海洋，沉默为我领航，低头顶住深渊万丈，挥出空拳没有方向，卷土重来吧，杀出滔天巨浪，卷土重来吧，杀出人海茫茫。 这是王凯为他主演的电影《英雄本色》2018演唱的推广曲《往事流淡》哈。这首歌在本榜上榜五周，最好13，本周排在第26位，是钱雷为王凯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特别考虑到王凯的中低音区的表现哈。 除了刚刚两首目前在榜的歌曲之外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去年底到今年初跨年上榜，梁芒作词，钱雷作曲，超级有流量的一部电视片啊，国家宝藏的主题曲《一眼千年》。演唱者呢是和钱雷有着多次合作的那英。稍后为您安排杨洋《爱的力量》。 请再放慢一点，那么厚一本时间，我想没手牵手在故事里做一个伴，像是人般孤单与岁月彻夜长谈，只要你有心依览无数江山。在故事里做一个伴，像是人般孤单与岁月彻夜长谈，只有你有心依览无数江山。 当白天黑夜前 在去年上榜啊，是一首公益单曲，叫《爱的力量》，演唱者杨洋，作词是王亚军啊，他比较擅长这种励志暖心的歌词，当然钱雷的旋律也让这首歌有了更多的温度啊。接着下来为大家安排2014年登上中歌榜的一首歌曲，王小天的《荣耀》。当时钱雷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有名气，但他的才华被高晓松看中，两个人也是词曲合作。这首歌在4年前也在中歌榜上取得了最高亚军的好成绩，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哈？王小天《荣耀》，我们听一下。 你听远处的声声汽笛，勾勒出梦境中的岛屿，在清晨满上岸的海浪，是世界尽头的回响。你看那云上草长莺飞，绽放着明天红色的花蕊，成长于苍茫茫的异乡，回首一人望见故乡月亮。 上岸的海浪，是世界尽头的回响。你看那云上草长莺飞，绽放着明天红色的花蕊，生长于苍茫茫的异乡，回首依然望见故乡月亮。 高晓松作词，钱雷作曲，中国好歌曲的学员王小天演唱的《荣耀》啊，这首歌呢应该是钱雷和高晓松合作最早的作品之一了哈、啊，有提携之点，也有惺惺相惜啊。更重要的是，如果说之后的莫大鱼，还有今年春晚舞台上王菲那英再度合作的《岁月》啊，这些优质好歌的出现最初的缘分，就应该是从这首《荣耀》开始的。在钱雷结识高晓松之前，他曾经帮大量的这个客户啊品牌做过这个广告音乐，也曾经入职天娱做音乐人。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也为旗下歌手来写歌。我们接下来听听是钱雷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榜上面的作品，2013年打榜的一首歌，叫做《亲爱的》哈、啊，由刘欣所演唱哈、啊。各位现在正在锁定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我们关注到的是音乐人钱雷的歌。 什么话都不用再说，只要你紧紧拥抱着我，忘了思念有多寂寞，像从前一样勇敢爱着。多少恋人在相互只有你。

在开学季更是走进多个校园，成为学生们反复咏唱的经典。近日，一部改编自龚琳娜同名歌曲《法海你不懂爱》的电影在爱奇艺独家上线，话题不断。作为网络大电影市场中的第一部歌曲 IP 改编影片，电影《法海你不懂爱》开辟了市场里歌曲改编电影的先河，颇具成效。近日，由刘俊杰执导、刘烨、林依晨、雷佳音等主演的电视剧《老男孩》正式宣布定档本周日爱奇艺全网首播。由刘烨饰演的霸道机长吴征与林依晨饰演的英语教师林小欧一起上演了一出出精彩戏码。该剧聚焦现实的剧情，集结老中青三代实力演员。本周六22点，声临其境节目将迎来柳云龙、梅婷、李光洁和张博四位资深的实力戏骨组队《危险的声音》，其中柳云龙更是将自己的电视综艺首秀献给了声临其境，他将强势带来《霸王别姬》《风筝》等声音表演。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中歌榜，我是麒麟，在北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音乐人钱雷的作品。我们刚刚听到钱雷在中歌榜的一些歌，包括他和高晓松在2014年合作的《荣耀》。在那首歌曲之后呢，有一次钱雷给高晓松发了一首曲子，之后呢又找到了隐约的一首词，尽管那个时候两个人还不认识啊，但是词曲搭配可以说是珠联璧合。高晓松又把这首歌给了那英听，似乎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我们来听那英的《默》。 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默地沉没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 湿的雨，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过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周而复始，结局还是失去你。 2015年那英的末不仅是隐约钱磊的第一次合作，也通过高晓松和那英让他们结出了更深的缘分。比如说那英呢把中国好声音的学员介绍给高晓松，通过在何以笙箫默配乐当中的吟唱呢，周深也认识到了钱磊。2016年在为大鱼海棠创作大鱼这首歌的时候，只是担任 demo 配唱的周深最终也成为了这首歌正式的演唱者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啊，现在呢他已经非常的红了，可是他个人的第一首单曲却是钱磊的作品啊。我们要听这首歌《我和我》。2013年华晨宇获得快乐男声的冠军，这一年钱磊也成为天娱的签约音乐人。 就当是孤独患者，我扮演我的角色，我活在我的生活，享受自己的快乐，舆论这世界过客终究不攻自破。也和我一起创作，我喜欢这种自我，不用避嫌和闪躲，也不用担心突然紧张到不知所措。倘若你看不到我那深蓝天空，我又何必解释我的不从，孤独地沉浸在自己音乐之中。 华晨宇《我和我》，他的个人第一首单曲。今天介绍钱磊的作品 钱磊走了一条非常标准的音乐人之路，从小学习钢琴哈、打下了坚实的童子功，十几岁开始学习 MIDI 啊，之后在将近十年里通过写这个很多的广告音乐啊、城市企业形象歌曲来磨练自己，再后来成为签约音乐人，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职业的行业当中。如今的钱磊是中国流行歌坛炙手可热的音乐人之一啊，过人的才华跟志同道合的朋友都是成功之路的必要元素哈。节目的最后呢，邀请大家听到的是一首去年发表的歌曲，钱磊和隐约再度联手打造的一首歌曲，收录在谭维维的系列 EP 春生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失眠书。我是麒麟，在北京，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翻不过去的书，一夜沥沥雪化妆的不归路，一夜半醒半梦寒冷彻骨，一夜单向孤舟慢慢的成熟，曙光亮起前最后一遍倒数，融化的灵魂只好渐渐凝固，喧哗的笑脸找不见荒芜，好像生来从不曾对抗孤独，心不知所起，爱不知所从，没人知道飞鸟迷失天空，一边想逃跑一边在翻不过去的书，一夜沥沥雪化妆的不归路，一夜半醒半梦寒冷彻骨，一夜单将孤舟慢慢的成熟，曙光亮起前最后一遍倒数，融化的灵魂只好渐渐凝固，喧哗的笑脸找不见荒芜，好像生来从不曾对抗孤独，心不知所起，爱不知 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